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韩美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他是一位在绘画、书法、雕塑、设计、公共美术等领域孜孜不倦的开拓者。韩美林先生有哪些作品？这些作品的灵感是什么？创作的背后有哪些故事？韩美林艺术馆都有哪些藏品？走进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 韩美林的艺术世界，走进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坐落在通州区梨园文化主题公园内，这里展现了韩美林怎样的创作人生，一幅幅作品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艺术情怀和传奇故事。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北京韩美林艺术馆。 他是福娃之父，他是当代画坛涉及艺术门类最广、作品数量最多的艺术家之一，他是最具创造活力的80后，他就是韩美林。说他是80后，因为他已经80多岁了。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就坐落在通州区梨园文化主题公园内，这座艺术馆的面积超过了10000平米，融合了东西方建筑美学理念。它展现了韩美林怎样的艺术创作人生，一幅幅作品背后有着怎样的艺术情怀和传奇故事。我是主持人黄燕，来请出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韩美林艺术馆的馆长助理田丽，您好。 哎，大家好。 嗯，还有北京韩美林艺术馆的顾问田达志，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田先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今天终于能来说一说正事儿了。 说说正事儿啊。 平时说的也是正事儿哈，因为在这个艺术方面涉猎比较广，所以是这个田先生也经常来给我们讲一讲其他这个画展和艺术家的这个情况哈。那咱跟我们朋友们先介绍一下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吧。刚才说了是在通州梨园哈，来田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大概情况，什么时候建成的，具体的位置在哪儿，有多大？ 我们呢，北京韩美林艺术馆是在2008年6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的。 嗯， 它现在呢是坐落在北京市通州区梨园文化主题公园内。 嗯， 那它的地理位置其实就是大家如果坐地铁，就是1号线到8通线临河里地铁站一出来就到了。 哦，地铁站一下就能到， 哎， 是吧？ 对对对，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对， 咱们这个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有多大呢？ 我们现在呢是南北两个展区加在一起的话，我们的建筑面积呢是将近有26000多平方米。 哇，南北两个展区呢？ 对对对， 还是还不是说一栋楼分成几个部分 是吧？那就有几栋楼吗？ 我们应该就是说，在2008年的时候是北展区正式对外开放， 嗯， 那个呢是12000多平方米。 嗯， 到了2013年，就是我们艺术馆5周年的时候，因为这个展馆扩充，所以我们的南展区又正式对外开放了。 南展区就南北是按这个 方位， 方位是吧？ 对。 那它是有几栋楼吗？还是说是因为有一些展品是在室外，所以分南北？ 就是南北两栋楼两个馆。 两栋楼两个馆，这楼是几层啊？ 北展区是4层。 哦， 对，然后呢我们的南展区呢是2层，是一个仿古建筑，然后呢就是在改建的。 哦，那么在不同地方的韩美林艺术馆在定位上会有不同的这种区分吗？比如咱们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它的特点会是什么呢？ 嗯，那我们现在呢一共是在全国有3座韩美林艺术馆。 嗯， 第一座是在杭州馆，它是建于2005年10月19日正式对外开放的。 嗯， 这座馆呢它与杭州的这个钟灵敏秀的这个气质是非常符合的。 嗯， 坐落在杭州植物园内。 嗯， 周围的这个环境啊也是非常好的。嗯，在这座展馆内呢是1500件的作品。 嗯， 我们北京馆啊是因为咱们的京杭大运河刚好因为位于通州嘛，又是在这个京杭大运河的一南和一北。 嗯， 所以呢北京馆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韩先生呢是捐了2000件作品。 南展区扩充了以后呢，它又增加了作品，到了第三座，就是在2015年的12月21号、 嗯、 是在贺兰山脚下、 嗯、 银川韩美林艺术馆。 银川，哎，这个地方倒有点出人意料哈。 对、嗯、那这个呢，因为韩老师呢，他的艺术啊，他说自己是深受贺兰山岩画的影响、 嗯、 所以作为对于自己是对于老祖宗这个古老文化和艺术的一个回馈， 嗯， 他呢选择将自己的1500件作品捐赠给了银川市人民政府。 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想见这个韩美林先生他是创作的有这个精力非常旺盛， 这些数量上可以看出来、哦、 真的是、那咱们北京韩美林艺术馆是刚才也说了会略有侧重哈，但是他们建的时间也不一样。但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它的主要的特色是什么呢？ 北京馆呢是与咱们北京的这种恢宏大气， 嗯、 是气质比较相符的。 嗯， 它呢涉及的艺术的门类也是最广的， 嗯， 作品是最多的，展出的面积是最大的。 哦，这个起因其实韩美林先生当时是比较早就已经把自己作品捐给了通州政府，然后再建的是吗？ 06年的时候就捐赠了， 2006年 的时间，然后来建这个艺术馆。 哦，那比如说会是以韩美林先生哪个时期的作品为代表吗？还是说各个时期都有呢？ 还是各个时期兼有，但是会主要集中在他比较新时期，尤其是2000年以后的作品。 嗯嗯， 因为3个馆呢，这个建成的时间呢，就是。有一个时间跨度， 是， 所以在三个馆成立的不同的作品呢，还是有不同的一个格局和特点啊、 嗯， 特别是像刚才您提到的银川馆，因为韩老师的这个，大家对韩老师比较熟悉，就是他早年的那个水墨画， 哎， 可爱的小动物 是， 但实际上我们 设计那邮票啊那些， 对对对，但我们如果近期看韩老师的作品，会发现韩老师的作品中有那种苍茫古拙之气，就实际上他也是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嗯、 那么这种苍茫古拙之气呢，实际上就是来自于贺兰山岩画。韩老师对贺兰山呢有特别深厚的这种感情。 嗯，为什么呀？ 因为韩老师在那个在贺兰山岩画中看到了贺兰山的岩画，用他的岩画来指导他自己的创作，从中吸取了很多的这种营养。 嗯，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韩老师的作品之中就有这种苍茫古拙大气的这种风格的出现。 嗯， 那么贺兰山呢，这个对韩老师有很多的这种滋养，那么韩老师呢也回馈给贺兰山一个巨大的艺术宝库。 嗯。那么等于是就是说他是跟这个贺兰山岩画的就他所吸取的这个营养有关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是吗？ 更多一些。 更多一些。 啊、对。 啊、比如说咱们北京韩美林艺术馆的这个作品就是有哪些，比如说有绘画也有雕塑，有哪些门类呢？ 门类的话呢主要有像书法国画， 嗯， 陶瓷， 嗯， 紫砂。大型的这个雕塑，但是只能放小样了， 嗯， 因为空间有限。 对， 还有一些韩老师的设计作品 啊、嗯，尤其这几年韩老师的这个雕塑作品越来越大气，在咱们这儿就放一件就够占好大地儿了。 因为韩老师的这个创作非常广泛，经常还包括像这个金属工艺， 嗯， 像染织， 嗯， 啊，像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设计， 嗯 啊等等啊，就是韩老师做东西还是很综合的啊。 那么北京韩美林艺术馆里到底有哪些珍贵的藏品呢？这里的镇馆之宝又是什么呢？ 韩美林的艺术世界，走进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在当代画坛，韩美林先生是一位具有多方面艺术才能、最具创造活力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享誉国内外。2005年10月19号，韩美林先生将自己的1000件艺术作品捐赠给杭州市人民政府。为了陈列展示他的作品，杭州市人民政府在位于京杭大运河南端、毗邻世界文化遗产杭州西湖的植物园内兴建了第一座韩美林艺术馆。2006年，韩美林先生将自己的2000件艺术作品捐赠给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通州区人民政府在位于京杭大运河北端的通州梨园文化主题公园内兴建了第二座韩美林艺术馆。韩美林北京艺术馆还被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目前唯一获此殊荣的个人艺术馆。怀着对贺兰山岩画的回报之心，2010年6月，韩美林先生将1000件以岩画为主题创作的艺术作品捐赠给银川市人民政府。于是银川市人民政府在银川市贺兰山岩画遗址公园内兴建了银川韩美林艺术馆。 那么冰心呢还给我们发了一张这个韩美林艺术馆的门票哈。 二位也仔细辨认了一下，确实是咱们这儿的门票是吧？ 是， 但是是现在应该说已经 很有新版了， 有珍藏价值的这个是吧？ 是的 啊， 也非常感谢这位观众那么有心还能留下来。 是我们这个冰心 DBS 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特别的有心。然后呢，这个洪生还说，他说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在京东的通州，离市区够远的，但是一定要去拜访。从韩老师设计猪年邮票知道了韩美林，特别喜欢他画的小猴。刚才说了，那就是有多少件藏品了？韩美林先生捐赠的一共？ 北京馆现在是2500余件， 2500多件了哈。我们来跟大家先说一说南北两个馆。先，一般大家都会按着顺序看，先进去的就是这个序厅是吧？ 对， 序厅是在南馆是北馆呢？ 是我们的北展区。 北展区啊，那先跟我们说说一进去我们能看到些什么呢？ 一进去的话呢，是那一面墙，有一面隔烟墙，上面是韩美林先生说的一句话。他说，上苍告诉我，韩美林，你就是头牛，这辈子你就干活吧。 这么有意思、啊、 这句话在三个艺术馆里面都有啊，实际上是韩老师的一个，他的自己经常念叨的一个格言了，应该讲 啊、哦，这是也是甘为孺子牛，创作了很多精彩作品。其实在，在进去了之后，先是这样的一句话，完了之后进去是一个什么厅呢？ 进去是我们的序厅。 序厅， 对，一般呢，我们的这个参观路线，第一件作品其实并不是韩老师的作品， 哦、 而是一架非常特殊的钢琴。这架钢琴也是在我们的三个艺术馆其实都有、 哦、 但是是不一样的。这架钢琴呢是在2008年6月25号北京馆的开馆仪式的当天，我们国家著名的钢琴演奏家刘诗坤先生、 哦、 他现场演奏完一曲之后、 嗯、 就把钢琴送给了艺术馆作为留念。那这些将近10年以来来艺术馆参观过的韩老师社会各界的好友，都会在这架钢琴上留下他们的签名。 啊、哦，在上面签了名，那不是好可惜了吗？ 非常有纪念意义。 那倒也是， 签的满满的，密密麻麻的， 是吗、 啊？大家可以在上面找到很多熟悉的名字， 哦、 像成龙、 哦、 蓝天野先生、 嗯、 濮存昕， 嗯， 我们能想到的那文化界的艺术界的名人，几乎在上面都有签名。 哦，他们就是用笔能签在上面是吗？ 是用银色的马克笔在上面签。 哦，所以跟那个正好是这个。 要就是呼应 呼应一下，能看得很清楚。 红色的钢琴，然后银色的字，非常美。 哦，这个很有意思，是他的这个朋友来给这个，应该说是给艺术馆开馆助兴的哈，刘诗坤先生送的这个钢琴。嗯，那么钢琴 说到作品的话，一进去了以后有韩老师创作的一对吉祥像。它是一个小稿，是他在2011年去了尼泊尔采风回来以后，受到当地佛教艺术的影响而进行的创作。一对大象，但是佛的身上是有婀娜多姿的曼妙的这些佛像们的他的那些姿态在上面。这就象征了一个吉祥寓意的意思。在南展区有另外的一家。 哦，还有呢、 就是、对，就是南展区开馆的时候刘老师送的。 哦， 杭州馆和银川馆也是这样。 哦，很有意思哈。这是这个钢琴，然后还有刚才说了一进去就是一对这个吉祥像的这种雕塑是吧？ 对对 啊、来跟我们说说序厅里还有些什么。 过了吉祥像了之后，我们映入眼帘的是一幅18米长的五牛图。这幅五牛图呢， 就对呼应他这个影壁上的那句话是吧？ 对。但是其实这个呢是开馆了以后艺术馆新调换的一件展品。这个是韩老师在2011年他的国家博物馆的韩美林艺术大展为国博所那一面展墙量身定制的。在展览结束之后呢、 哦、 我们就把那一幅是当时展览最大的一幅画放在了我们的序厅。 这幅画的那个尺幅是非常惊人的，就是我们这么说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感觉，真的到厅里的时候会看到，哎呀特别震撼，因为尺幅非常大。 是多少乘多少？ 是18米长。 18米长，哎呦、哦、可见你们那展厅也够大的。 就是画里边的牛应该比真实的牛还要大。 那就会大很多呢哈。 对，将近是2到3倍。 哦， 一进来就是这种大尺幅的作品，确实是给人很大的视觉上的冲击哈。 对， 序厅主要是放一些什么类型的作品呢？ 应该算是精选了韩老师每一个艺术门类的一到两件作品。 哦、嗯，那说了话，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呢？ 再有就是韩老师比较经典的母与子的雕塑系列了。 嗯 嗯、当时呢是韩先生一共创作了60多件这一个系列的作品。 嗯， 因为对于韩老师而言，他觉得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一种爱。 嗯， 所以呢他就创作了60多件这表现妈妈与宝宝之间相互嬉戏然后非常温馨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作品、 嗯、 那精选了一件放在了我们的序厅。 嗯，这是这个母与子雕塑作品哈。 对。 嗯，序厅一共放了多少件作品啊？ 大概20到30件。 啊、哦、每一件都是应该是 尺幅比较巨大。 哦，尺幅大。 对、 嗯、对，在序厅里面还能看到这个大佛像、 嗯、 佛像的一部分，因为那个佛像是跨过几层楼的，所以在序厅只能看到一部分。 哦、哎、这个佛像又是有什么来历呢？ 嗯，这个呢其实是它由108块花岗岩然后呢就拼接而成的。 嗯 嗯，因为其实有人就会问啊，说韩老师他做了很多的佛像、 嗯、 那他是不是信佛？ 嗯， 但是韩老师他说呢，其实是从纯艺术的角度。 嗯， 因为他觉得中国的艺术的这个承载有三方面、 嗯、 一个呢是中国的民族民间艺术，一个是宫廷艺术，再有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佛教艺术了。 嗯， 他说做佛呢能够纯净他的这个就是人的净化人的心灵、 嗯、 同时也能够提升他的艺术。因为对于塑造佛像而言的话，要把佛像他的面容能做出来非常的慈祥，表现非常慈祥，这样其实是非常难的。 嗯， 所以他其实是从纯艺术的角度希望大家来欣赏佛教艺术。 嗯， 而且韩老师的佛像呢还是很有当代的特点的，就是我们看北魏的那种佛像它会比较清瘦，比较 对、 哎、那么到唐代之后这个会丰 腴一些。 那其实佛像艺术到明清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就是和之前的高峰比起来是进入了一个稍微相对衰落的时期。 嗯， 那么韩老师的这种佛像艺术我觉得重新又把中国的这种佛像艺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嗯，哦，真是感觉这个作品的这个门类很丰富哈。 是的。 啊，除了佛像还有些什么呢？这序厅里头 还有一个工艺挂毯。 嗯， 上面呢是有一群猎豹。 嗯， 然后在右上角写了一个2001年9月18号918事变。 哦， 是在那天创作的。 嗯， 其实他的原作是画了一幅画。 嗯， 但是呢后来拿到编织厂给他做成了一幅特别大的一个挂毯，放在了展墙上。 嗯所以说这个网友林夏他就说一般人啊做好一件事儿就不容易了，韩美林先生怎么会对这么多的艺术形式都感兴趣，而且还都能给做好呢？我们刚刚进到序厅就已经能够感受到了绘画呀啊还有这个雕塑啊啊等等各种不同门类的这个工艺的这种，还有什么挂毯这样的，就是韩美林先生他都能够这个运用自如哈、啊、用各种艺术形式来表现他的这种想法和思路啊。 这个我想引用韩老师自己的一句话来说是最能说明问题的。韩老师自己说解决了造型问题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解决了造型问题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对，因为韩老师的造型能力是非常之强的、 嗯、 就是他的线条都非常有，就大家一看这个线条就知道是韩老师的 啊。 所以在他这个解决这个造型基本的造型问题之后，他可以各种形式都可以为我所用、 嗯、 啊，不管是这个你刚才我们提到的书法绘画啊、陶瓷啊，金属工艺，设计等等，啊，实际上都是把他的内心的东西通过一种形式来表现出来了。 那韩美林先生他到底就喜欢，就是能涉猎了哪些这个艺术的这种门类呢？ 哎呀，这可多了，多了， 给我们说说。 我说的不全，田力补充哈。 好。 书法，绘画，然后陶瓷，紫砂，金属工艺，然后木雕，染织，剪纸， 设计 哦， 韩老师还写散文， 还写散文，对 啊，是吗？哎，这两年他比较喜欢的是什么呢？ 这两年韩老师好像还是在，一个是大型雕塑是韩老师一直都在从事的，另外，绘画和书法基本上也是每天都要练的、 哦、 这就相当于他的每日的日课， 基本功。 现在还每天都练呢？ 昨天刚刚创作了3幅。大概有几尺，得有十来平尺吧， 啊、 3幅，就一个上午的时间。 而且韩老师有大量的这个手稿啊、 嗯。 当年我在这个韩美林艺术馆工作的时候，因为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我们有一个三个人的小团队， 嗯， 有一个大的这个扫描仪， 嗯， 每天韩老师画出的手稿呢要扫描，然后我们要编号。 哦、 但这个三个人的团队加上这辆扫描仪的速度是跟不上韩老师创作速度的，每天都有累积。 天哪，所以是得有这么大的几个艺术馆来承载他的艺术作品。网友溜溜球说了，都知道韩美林先生是福娃之父，想问问这儿的镇馆之宝是福娃吗？因为我们每次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我们肯定都会问问各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呀。刚才说了，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有2500多件展品，嗯，挑出来的镇馆之宝是一件还是几件呢？我们也很感兴趣。 田老师您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韩美林艺术馆的镇馆之宝这个事儿还是真是很难挑选的，因为 好多宝贝呢， 都是宝贝，就是看到每一件之后都觉得很震撼。我个人比较偏好的，我认为是韩老师的那个天书的那个巨幅创作，我觉得那个是叫非常棒。 天书， 对，因为那个从就是天书实际上对韩老师来说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在进行了天书这创作之后，韩老师的整个这个绘画的这个风格我觉得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那是他什么时候的？就是 天书呢，所谓天书呢，实际上是韩老师收集了大概有30000多个这种就现在已经不用的这种古代的器物上的这种符号 啊， 类似于文字，就是类似于文字和符号之间的这种演变的过程中，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了。 嗯， 那么韩老师从这个造型的角度上把它们从提取出来， 嗯， 像这个叫韩老师自己的话说，叫把他们都找回家来，就是离开了家的孩子 啊。 这样的话，韩老师在清华大学做了这个中国古文字艺术研究中心， 嗯 啊，那么通过这个天书的这种梳理和研究。啊，以及把他这造型运用于这种创作之中，我觉得韩老师的这个作品的这个面貌啊，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 嗯， 那么在这个北馆这件作品中，天书的巨幅天书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尺幅非常之巨大。 嗯， 啊，然后还有配偶的图片，看到韩老师当时是站在那个纸上写，用大笔来写这些字，写这些字。所以我觉得这件作品呢，可以说是韩老师艺术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就是天书不仅仅是一些文字，还有一些跟图画图形一样的，但是它。被它结合在一起之后，就让人觉得特别赏心悦目。 对，它都是那个上古时期的那种啊，就是在文字产生之前的那种，人们用来记事的一些符号，就贺兰山岩画里边也有一些，然后其他地方呢，就是韩老师收到了很多。 嗯， 啊， 这个在咱们展馆是有作品是吧？多大的？ 有这个是31米高。 哦哟，31米高啊！啊、哦。 所以就是韩美林艺术馆呢，实际上它本身这个馆的建筑也非常有特点，就是我们去的时候经常容易迷路，第一次去的话、 哦、 因为它是错层的。 嗯， 那么这件作品呢，实际上是也是打通了几层，就是我们站在每一层都能看见它、 嗯、 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件佛是一样的。 哦，这个是您比较喜欢的一件，您觉得算是镇馆之宝之一了哈。田丽喜欢什么呢？ 同样的困惑就是跟田老师一样，因为我也是想啊，2500余件作品要挑一件镇馆之宝真的是挺难的。要说福娃的话，其实只能说它是韩老师最有名的作品之一、 嗯、 但绝对不能算得上是他艺术的代表作。 哦，这样啊。 是是。如果说要从我们北京馆里挑一件作品，那我觉得我想挑咱们艺术馆门口的那一件太极。 嗯， 那件太极 是个雕塑是吧？ 对，是一个雕塑。 嗯， 因为这个太极的话呢，是对于韩老师而言，他有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观念。 嗯， 他说黑即是白，白即是黑，就是他认为就是世间万物是可以自由转化的。 嗯， 那么这个呢，放到他的艺术当中，他就认为艺术是没有界限的， 嗯， 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局限。所以呢，在这里我就想提一下，韩老师的夫人叫周建平女士，她曾写过一本书，叫做《永不凋谢》，其中有一章标题就叫做《玩转了艺术形式》。 嗯， 在这儿的话呢，就是说韩老师他的艺术涉及了这么多的艺术门类和领域，但其实他的精魂还是在对于传统艺术的一个理解，以及在当代艺术的审美方面的升华。 嗯。哦， 这也解释了刚才您提的问题，为什么韩老师有那么多门类的艺术创作，他的艺术转换能力是非常之强的， 融会贯通的能力也非常的强哈。那么刚才呢，既然有朋友说到了福娃，田林也说到了福娃，确实是韩美林先生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之一了哈，而且也和咱们北京有着这个密切的联系。稍事休息，稍后我们一起来继续了解韩美林先生创作福娃的故事。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用 就有了默契，你会爱上这里。不管远近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我家种着万年青，开放每段传奇。为传统的土壤播种，为你留下回忆。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第几次来没关系，有太多话题。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奔向呼吸，在黄土地刷新成绩。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奔向呼吸，在黄土地刷新成绩。北京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创作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韩美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他是一位在绘画、书法、雕塑、设计、公共美术等领域孜孜不倦的开拓者，同时也是陶瓷、民间美术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传承与创新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气势磅礴又洞察精微，艺术风格独到而个性特征鲜明。近年来陆续在杭州、北京、银川创建了韩美林艺术馆。2006年，韩美林先生将几十年来潜心创作的2000多件艺术作品捐赠给了北京通州区人民政府。为了收藏陈列这些珍贵的作品，展示韩美林先生对祖国、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及传播他的美学思想，通州区政府在梨园文化主题公园内开始兴建一座面积近10000平米、融合东西方建筑美学理念的艺术殿堂。韩美林先生有哪些作品？这些作品的灵感是什么？创作的背后有哪些故事？韩美林艺术馆都有哪些藏品？镇馆之宝又是什么？走进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那么在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里头肯定有福娃的相关展品吧？ 有的。 在哪儿呢？ 在我们的专题馆有一个展区，在那儿呢有放有福娃的设计手稿的原件，还有韩老师当年在当北京奥运会火炬手的时候那天所使用的那根火炬。 哦，也在这儿。 对，也在那儿展示。 哦，哎，那刚才我们其实一开始给大家介绍到了这个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分为南区、北区，我们刚才只是介绍到了是北区是吧？ 对，北展区。 北展区的续厅，续厅完了之后它还有几个厅啊？ 续厅进去了之后，然后我们沿着一个狭长的坡道走上去，从上往下参观，那接着就是陶瓷馆，专题馆，然后是雕塑馆，书画馆，然后是工角厅，然后呢我们会路过一个水院，出了北展区就会进到另外的一个馆，就是我们的南展区。南展区呢它就是有成雕厅，有手稿馆，紫砂馆，还有设计馆。 哇，内容非常的丰富哈。那么既然说到这个福娃，福娃呢看起来非常的天真可爱，但是我们也听说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让韩美林先生煞费苦心的是吧？ 但是韩老师有一句话，就是叫他的艺术呢是只希望把自己就是最美好的体现给大家，所以他不是一个叫苦叫难的人。那只能是说当时呢确实这个福娃承载了咱们中国人太多的这个期盼了， 是， 所以呢确实也是众口难调，那为此也真的是韩老师还是很为难的。 好像手稿就画了好几个大麻袋， 是84个大麻袋装了， 84个大麻袋。 他也为此呢就是因为着急上火呀，吃了2次速效救心丸。 天哪。 就是我们去这个北馆参观这个福娃那个展区的时候啊，就墙上会有很多这个韩老师当时画的这个手稿，就像其中就是这个福娃的小帽子是什么样，韩老师当时把这个56个民族各种各样民族的帽子都拿过来怎么样 试啊， 对，然后把这些手稿在那上面都能看得到，大家看到的福娃是现在 这五个小人，但是其实那个每个人身上的各种元素都有太多的 变换，组合了84码袋的草稿了。 是的，是的。 哎呦，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刚才说福娃是在综合馆展出的是吧？ 对。 啊，那既然说到这个综合馆，我们再来看看这里头还有一些其他展品。之前呢，我们的这个也去看过，说里头有一个卡纸画猫头鹰。 嗯，对，原来叫卡纸画，就卡纸画厅，然后现在呢就改成了我们的专题馆，就在福娃展区的旁边。 旁边是吧？ 对。 我们知道韩美林先生属鼠的。但是呢，刚才又说他又喜欢以牛来比喻自己，几个展馆的这个一进门都是说的自己这个牛啊。那猫头鹰呢？猫头鹰在韩美林先生作品中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为什么会选这个形象呢？萌萌哒，这个猫头鹰哈、 啊。因为这个猫头鹰呢，其实韩老师对他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的，因为。这个在东方的文化里面可能认为猫头鹰并不代表是这种吉祥或什么的， 是， 但是在西方的文化中，西方人是非常喜欢这个猫头鹰的。 对 啊，另外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些卡纸画这些作品呢，就是所有的猫头鹰的表情 嗯 都是不同样的，就是没有一张是重样的、 哦、 而都是特别萌，然后特别的有意思，所以这是韩老师好像是当时一天画出来的。 对 啊，就是一次画出来的，就在他心中实际上有更多的这种猫头鹰的形象啊，他选择了这个题材来表现这个，因为猫头鹰的眼睛非常大，所以它可以做出很多、 不同的神态 表现来。对、 卡纸画，您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 画的卡片儿， 就是一种硬板的卡纸啊，他说在那上面用这个马克笔啊画的，这是他的创作中的一个大类。 这个就是我觉得跟他就是特别擅长那种工艺美术类的有关，就他很适合做装饰，放在衣服上啊、杯子上或者在什么地方哈。 对，因为卡纸画呢，实际上它有点像类似于书法，就一笔下去就得成。 哦， 它不像这个我们画这种水墨啊，或者画油画 能调。 这卡纸画它要求对这个作者的一笔下去不能改了。 对，您说的马克笔，你落下去，它就那个黑点就在那儿了，你就只能这样 了。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也体现了韩老师的一个创作的这种纯熟度，而且他平时大量的那种画手稿的训练，在这种卡纸画上其实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体现。 太不容易了。来，继续跟着二位来逛一逛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刚才呢说到了有个这个陶瓷一号展厅是陶瓷馆是吧？ 对。 那么韩美林先生呢据说是有一段在安徽淮南瓷厂劳作的经历，虽然是很艰苦，但是也让他对于陶瓷艺术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陶瓷方面，韩美林先生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作品在这里展出呢？ 他呢主要就是涉及到钧瓷。钧瓷是主要产自于河南禹州，被誉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官哥汝定钧，其中呢钧为首。那说到钧瓷，都有一句俗话叫做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或者说黄金有价，钧无价。 是因为钧瓷它这个烧完之后上面那种出现那种裂纹，是这种怎么说呢，没法人为控制的哈。 对，它同样的 自然天成的 材料，同样的一个火候，同样的一个窑出来的东西，它产生的窑变是千变万化的，是没有一件是重样子的。而且这个钧瓷呢，从宋代到近代来说，实际上是这个，我觉得韩老师对它有两大贡献。一个是呢，就是这个从尺幅上，就过去讲钧不盈尺啊，古代的钧瓷 都是小 件， 不超过一尺啊。 对，因为钧瓷要烧两次到三次，就是它要烧那个胎，再烧釉，再烧彩。所以它几次的这种烧的话呢，它的膨胀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大的作品会经常容易就烧着烧着就坏了， 碎掉了。 对对，它里面的膨胀度不一样就裂掉了。 对， 所以钧瓷很难出大件的作品。那么韩老师经过这种不断的实践啊，不断的掌握这种方法，他做出的这个钧瓷就一米多，很大的这种作品， 那么大。 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从陶瓷历史发展史上来讲，这是韩老师对钧瓷这个重要的一个贡献。另外呢，像钧瓷的很多这种色彩，它实际上是失传了，比如说这个钧红。 对 啊，我们看到这个，如果宋瓷上面有钧瓷的红，那是真的是国宝级天价的这东西。那么近代呢，如果能把这种钧瓷的这种红又恢复，像在我们展厅里就有一件这个钧瓷的这种钧红。这也是很难得的，就是它从工艺到这个形制上对这个钧瓷都有重大的这种突破和贡献。 那在咱们展厅里有韩美林先生什么样的钧瓷作品呢？ 有一对姐妹花钧瓷，我们把它叫姐妹花，是因为它们同样的大小，同样的造型， 是什么 同一窑，同一时间烧制。但 是 一 是什么东西呢？ 钧瓷哈，就是它的一个大罐儿的那种啊、然后呢，但是它的表面的这个钧瓷的釉色是完全不同的。 那肯定的，每一件都不能一样。 而且关键是相差是 完全相反的、 哦、 一件我们叫做雪季松塔、 嗯、 能想象到的就像那种冬天里边然后 蓝色的那种感觉、哎、 对、 哎 嗯、 然后再有一件呢就叫做山花烂漫、 哦、 就是偏红色系的 嗯，可以想见得到这样的 就是这件 很难得的 造型然后同一批出来的同一个窑出来的 嗯， 它两个完全相反的那种感觉 也很有意思哈。 对 啊，这是在这个陶瓷馆。韩美林先生的确是一位设计艺术形式非常丰富的艺术家，而且他有着持续的热情和创造力。那么在他的作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书法作品，这里头有哪些精品，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有意思的这个展品，还有他的很多这个雕塑作品啊，尤其刚才二位也说到这几年他这种大型雕塑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样稿或者是小的这种 小样 小样能在咱们展厅里看见，一会儿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走进北京韩美林艺术馆。20多年来，韩美林工作室先后完成25米以上的巨型城雕40多座，目前这些城雕已经成为各城市的文化符号。位于大连老虎滩的虎滩广场的城市雕塑迎风长啸，长42米，高7米，由500块花岗岩精雕而成，重达2000多吨，于1991年7月18号正式落成。这是韩美林工作室创作的第一座大型城市雕塑作品，历时2年0.9个月雕刻而成。雕塑上6只形态各异的老虎在青山脚下，头向东方，迎碧海之滨，迎风长啸，或仰或俯或跃，虎虎生威。一只老虎的身上就能站大约120位成年人，小孩子可以站上200人，一共6只老虎，取66大顺之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花岗岩虎滩石雕。白色的群虎雕塑与碧海青山融合在一起，达到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完美结合。 那么刚才呢，二位也给我们介绍到了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里头馆藏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有这个书法的作品，还有这种什么佛像啊、陶瓷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门类，估计今天这一个多小时的节目是说不完了。我们挑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网友大黄说，我在很多城市见过韩美林先生的大型雕塑，都非常的有特点，在展馆里也有大型的雕塑展示吗？说到这个城市雕塑，一般都是体量比较大，它会放在城市的室外的，是吧？那么在咱们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有一些什么样的韩美林先生城市雕塑的这个作品，比如说或者是样稿，或者是小样展出吗？ 嗯，城市雕塑的话，那基本上都只能是小样在展厅里边展示了。 一般会有多大呢？城市雕塑一般都？ 韩老师雕塑的话基本都在50到70米之间。 咱们在这个就是现在的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还能够看到哪些雕塑的作品呢？ 还有就是给广州白云机场做的雕塑叫五云九如，也是个小稿。这尊雕塑呢，它是实际啊在广州那个高就是白云机场的那个高速路上，实际是78米长。 哎呀天哪，78米长啊。 对 啊， 就是你进出机场的时候都是从它从左边进的，然后从右边出，它是在中间的那条路上，非常的长啊，就是而且这个雕塑也是就是大家我想很多人应该都见过啊，就是从 如果去过那儿的话， 基本上应该都见过，因为一眼就能看得到，太明显了啊。 哦， 就是飞翔的那种小鸟的那些形象，然后很简约很现代的。 那么韩美林先生设立的艺术形式是非常的多，比如说刚才田先生还谈到过的这个天书啊等等哈。那么韩美林先生的书画作品还有一大特点，就是画中有书，书中有画，这个画是这个说话的话，有文字哈。那么之前呢，我们也看过一幅叫做沙漠之舟的画，上面围绕着骆驼的形象就有很多的这个题跋，是吧？我们很好奇上面写的是什么，为什么韩美林先生还在画上还要写一些文字呢？ 这段的题跋呢稍微有点长，我给大家来念一下，就稍微解释一下。这题跋叫因为骆驼嘛，我们都知道沙漠之舟是在这个沙漠里非常能忍耐， 吃苦耐劳。 对，所以呢韩老师就这个忍耐的忍字儿发表了一番感想。他说，国人讲忍，曰和为贵，忍为高。曰齿刚则折，舌柔则存，就是舌头柔软的话你才能存得下来。曰六度之行，忍为第一。 曰君子能忍人所不能忍，于性刚不折，屡遭暗谋，常叹好人一生不平安。然于百思不悔，忍故能成就大业，忍名让利，忍败求胜，智怒者士身之智人有之，近百年国耻，怎又一个忍字了得。南京三十万国人断头，乃日人三千屠夫所为，这忍字万万不可取也。沙漠之舟，忍之又忍，尚落得京城塞北百烧骆驼肉。这其实呢是韩老师发表了一番自己对于忍耐的看法，就是说其实忍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美德，但是呢这也是要分时候分场合的， 有的该忍，有的就不能忍。 对， 这个韩美林先生这个文字的这个功底还是很不错的哈。 那后来我们就把这一段呢摘录到韩老师的一本新书叫做《闲言碎语》里边，都是韩老师平时呢就是针对时事啊，就是又或者说他的一些艺术观点啊，放在了这本书里边，都是这样一句话或者是一段话，都是他的一些艺术观点或者人生观点的一种表达。 啊， 韩老师这个《闲言碎语》已经出版了好几版， 好几版了， 就是他随时有新的。凑起来就出了新本新的、 哦、 啊，有点像这个《论语》的这种题材哈、啊，就是语录， 对， 非常有意思 的形式 啊。 韩美林先生的这个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的2000多件展品，大家如果想一一领略他们的艺术魅力，确实是需要亲自去看一看、逛一逛。那么除了刚才二位介绍到的这些作品之外，你们觉得还有哪些大家可以特别关注的呢？ 我觉得设计馆的那个。国航的那个机舱内饰哈，这个也是不容错过的，因为基本上我带的客人去那儿的话都会坐在那儿合影留念，特别有意义、 哦、是吗？ 因为现在我们在展览整个设计过程中呢也特别强调这种给大家提供一个拍照的地方，因为拍照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他大家会分享会帮我们宣传 是是、 啊、所以我们这个展这个国航那个机舱呢，它实际上是模拟了那个飞机的内部了，头等舱的那个感觉，因为那个国航机舱的所有的纹饰啊、包括地毯、包括窗帘、包括座椅的那些纹饰，都是韩老师设计的，啊，然后边上还有这些设计的时候的草稿，啊，然后我们还原了那个机舱的形象，然后头等舱的座椅，啊，飞机包括窗外的这种景色，所以是就好像是一个飞机被抛开，然后你坐在那儿拍照、是效果特别好， 这个很有意思哈。 像大家现在如果在坐国航飞机的时候，您可以留意一下，就是现在机舱啊，国航机舱所有的内饰就是地毯的纹样，地毯是砖纹。然后呢座椅上是凤凰的纹样，然后再包括说像那些就是挡布吧， 遮帘 、对，那上面的凤凰的纹饰，还有就是飞机的那个机壁上的那个是云纹、这个都是由韩老师所新设计的 哟，下回要注意注意了， 您可以留意一下现在国航的机舱已经是全面换装了， 很有意思。洪生说，他说我觉得韩先生虽然是生肖是属鼠，但是他喜欢猴是吗？有这么一说吗？ 其实所有的小动物 各种小动物 啊 都挺喜欢的、 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如果大家想去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参观的话，像门票啊、开放时间啊、交通啊等等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艺术馆呢是免票，就是免费不免票。免费呢就是说大家呢就是您只要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到了我们艺术馆门口的售票处出示您的身份证登记一下，就可以领到我们的参观的门票，然后呢进到我们的艺术馆去参观，我们艺术馆的开放时间是每周二到每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 周一闭馆， 对，周一闭馆，但如果说周一逢上像我们的这种国庆啊、五一这种节假日，我们还是正常对外开放的，但是我们是每天下午的4点就停止入馆了。 那么这个要带上身份证去到这边。 对， 刚才地铁再给大家说一下你去的那个位置。 大家如果坐地铁呢，就是地铁1号线8通线，在临河里地铁站一出来就是。 洪生问，这儿有韩先生设计的纪念品销售吗？ 有的， 有哈， 专门有一个衍生品商店 是吧？还有啊。 朋友们还很关注，比如有的带孩子去，这有些什么活动吗？会？ 大家都知道韩老师的这些作品呢，是非常的，就充满了正能量，也是非常就是惹小孩子非常的喜欢，也都是非常能够易于模仿的。所以呢，经常在馆里边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然后带着孩子们。我们每周几乎每周日或者周六周日的时候，都会安排一场亲子活动。这些活动呢都是免费参加的。大家如果想要参加，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5975-1888，您就报名。 这就是都是免费的哈。 对，都是免费的。 其实是不是也可以关注你们公众号什么的？ 对，我们有公众号，就是北京韩美林艺术馆。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个粉丝群，就是您可以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叫韩美林 fans， 它的这个微信就是英文的这些名英文名英文的拼写，然后呢就可以加入我们北京韩美林艺术馆的粉丝群。在这个里面我们随时都有发布最新的活动，韩先生最新的信息。 这些活动有时候韩先生会出席吗？ 会的。 啊，真的？ 对。 那我想很多朋友还是有兴趣的哈。 对，会来指导，因为他特别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 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到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去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这位80后老艺术家他对艺术持久的热情和创造力，也能够在他的作品当中感受城市和国家在时代当中的变迁之美。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田达志先生和田丽做客我们的节目，有时间的话一定去你们那儿看一看。 欢迎， 也欢迎黄老师来。 好，谢谢二位。 韩美林的艺术世界，走进北京韩美林艺术馆。韩美林先生参与过许多国家级项目的设计，如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申奥会徽、国航航标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福娃，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就是出自韩美林之手，所以他也一直被誉为福娃之父。创作和修改福娃的过程很艰辛，时间也很紧迫。韩美林经历60多次修改，仅是构思中的参考资料和设计稿就足足装满了70多个麻袋。最终大家看到的就是5只熟悉的福娃，将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就会读出北京对世界的盛情邀请。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标志是韩美林在1988年时设计的，国航标志的灵感来源于我国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中期的青铜凤凰手杖头。韩美林沿袭了青铜凤凰完美的线条感，用简单的四笔描绘出了一只吉祥祈福的红凤凰。国航航标上这只凤凰也可以说是中国飞的最高的凤凰。 为了严格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保障市民游客的健康安全，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北京韩美林艺术馆近期进一步加强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观众可以通过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微信小程序预约参观，入园入馆需按要求测温扫码登记。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在电波中带您逛了北京的韩美林艺术馆，有空的时候您也可以到实地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韩美林先生的作品。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李瑶欣感谢大家的收听。 安静的白塔飘扬着风满五彩的莲花，唤醒的人们浮动着经幡，古老的衣裳，遥远的山顶有光芒，有温柔，骄傲的脸上有泪光，有星光。漫长的路啊，是谁的一生在低头吟唱，不停地寻找，不停地迷失，习惯了坚强。